兰兰，你看这些小店都绣得古香古色的，真有中国的感觉。 是啊，这里可以说是中西合并，有很多外国人都喜欢来这里玩，泡泡吧，逛逛有中国特色的小店，多有意思啊！ 你说的对，我也特别喜欢这里。你看，我还把相机带了。 我说你怎么非要来南锣鼓巷？原来是要拍风景。 也不光是风景，我也想给一个美国朋友送个小礼物，他特别喜欢中国的京剧，所以我想买个京剧脸谱送给他。 那你可来对地方了，你看前面那个小店说不定就有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 好吧。 麦，你看这个机器人多可爱啊，你买这个送给你朋友吧。 他是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孩，可能不会喜欢。 可是我们没有找到脸谱啊，我来问问吧。你好，请问有京剧脸谱吗？ 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，不过前边那家店好像有卖脸谱 T 恤的，外国人都很喜欢。 太好了，谢谢您。 Mike，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 哎，正好看，就要这件吧。您好，请帮我拿一件 L 号的。这个角度太棒了，我要拍下来给我妈妈看看。不错不错。兰兰，咱们到这条胡同看看。我喜欢这个门墩。 别光顾着拍风景，我也给你拍一张照吧。 没问题，我来给你当模特。你看这个姿势怎么样，酷不酷？ 棒极了，再来换一个姿势。 兰兰，你看这些石头院多宽敞啊。 宽敞是宽敞，但我还是更喜欢楼房。 可能我是个外国人，所以我觉得四合院更有东方的特色。 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哎呀 Mike， 都六点了，我6:30还有钢琴课呢。 那我现在送你回去吧。 不用了，看来我得打车走了，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自己先逛逛吧。 那好吧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 好的，明天见。